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祝各位聽眾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 好，翻到嚟今個禮拜人物專訪。仍然咧係有阿先導斌咧同我哋咧做呢個訪問嘅。上一集講咧就講咗好多有關佢其實點入行啊，或者係初初入行嘅一啲事蹟啊咁樣啦。咁跟住咧，我哋今個禮拜咧就想同佢分享下，其實大家都知咁咧就佢寫咗有關 NBA 嘅報導咁好多年啦，咪即係話你第一年開始入去已經寫㗎啦嘛。寫到係咪今時今日都仲寫緊嘅咧？ 都仲寫緊嘅，即係十二就嚟十三年啦，都就嚟2014年啦。 即係但係而家係咪少咗少咗寫咧？即係你工作嘅性質係咪轉咗？ 要兼顧多啲其他嘢咯。即係其實咧，我自己寫嘅數量咧係差唔多，不過登喺報紙度咧少咗。我自己仲有時我 keep 住寫一啲嘢咧，我冇登出嚟嘅，即係自己儲起咗。 自己儲咋？ 係因為我自己有興趣寫，即係譬如我譬如嚟緊專欄，可能我會寫流馬咁樣。其實我寫咗段稿係寫咗千五字嘅，不過喺報紙度出到嚟，其實係只可以出到大約係650字。 650字都好多㗎 啦。係啦，咁所以我就有幾個 version 啦，亦都有時有啲嘢寫咗係啲本地籃球。我有時睇完場波，我會寫咗好多嘢。有時會喺 Facebook 度 post 啊，或者有時可能即係大家 share 下咁啊算，即係未必喺報紙度出啦。 哦，如果你寫咗咁多，即係同阿 Peter 一樣。佢話做咗6個鐘頭嗰啲搜集資料嘅，我話你其實有多咧，你唔介意俾啲我，其實我哋好開心同你分享出去嘅，即係我覺得即係你哋就係有啲咁嘅熱誠咯，就係、是、哇好似阿 Peter 咁，哇一個球賽你講得幾多啫，但係佢就實就會做出一個球賽三倍多嘅時間去搜集資料，咁就係你啊，其實我唔會集集。即係有登啊，或者係可能你寫千字登登600多字嘅，咁你但係你仍然會係會寫咁多嘢嘅，自己係即係會向自己嘅一個交代嚟咁樣咧。 係我認同，即係我有聽 Peter 嗰一集，佢都有講話，即係可能一啲新啲嗰啲即係講波咧，佢會希望場波入邊表現到自己，即係揾咗好多數據啊，好多 stat 出嚟。即係我哋其實都會經歷呢啲嘢，咁去到而家即係做咗一段時間啦，咁有時就會覺得寫嘢係一個自己樂趣咯。即係我哋其實香港好少呢個 term。在台灣咧，佢有一個叫運動文學嘅嘢，即係假如你有睇，譬如嗰陣時咧係田園譯翻嚟一啲書咧，佢哋譬如有個叫唐樂啊，或者佢哋甚至係一個即係寫文學嘅劉大任啊，佢哋都會寫一啲咧係同籃球有關嘅文學，即係用啲文學嘅詞彙去寫呢啲。其實我自己因為可能自己讀中文，咁有時寫好多呢啲咁嘅嘢，咁我亦都知道呢啲嘢喺體育版咧未必係嗰啲讀者嘅嗰杯茶，咁所以我就寧願自己寫完自己儲起咗算。 咁、一定唔係主流呢啲， 唔係主流。咁所以就純粹係寫下，咁自己滿足咗，亦都有樂趣啊！唔係話一定要全部嘢都一定要俾人睇到先 OK。 即係我佢哋兩個即係我訪問嘅嘉賓咧，即係有呢種情操喺度，咁我都盡量學下嘅會係。嗱，咁講翻啦，你其實好啊，十二三年啦。咁你哋蘋果呢，其實呢我有一樣嘢呢係當中好欣賞啊。咁而家少見咗就係、是、佢哋有即係投資落去呢去報導 NBA 嘅嘢，即係除咗你哋每日都有寫啦，或者係譬如啲嘅佔比係會多過其他報紙啦。因為我見過你亦都去做過採訪嘅喎 ，send 出去。咁其實呢十幾年你有冇計過你真係出去即係採訪，譬如 All Star 或者 Playoff 有幾多次呢？ All Star 就做過五次，咁 Payoff 就未 Payoff 同埋即係Final 咧就未有機會做過， 嗯、 因為中間嗰個時間咧要留喺公司度幫手去做，即係可能版面上面統籌嘅嘢，咁、 哦、 啊反為難行得開。 即係 All Star 就有做過， 係啦 ，All Star 做過五次啦，咁亦都做過好多 PC 神嘅比賽啦， 嗯、 做過即係世錦籃球嘅世錦賽啦，喺日本打2006年嗰啲啦，咁亦都有時有啲自己係興趣，譬如上年啦去咗台灣睇 HBL 即係佢哋高中籃球嘅聯賽啊，咁亦都有啲可能係譬如話喺即係可能夢幻隊去澳門中間有啲熱身賽啊，咁中間我諗大大話話你當係即係2003年開始去到上年都仲有做緊，都做咗10年8載㗎啦。 哦，咁當中其實即係如果我作為一個籃球迷，啊你叫我去即係採訪 NBA 去哇現場做。我覺得是一件非常之開心的事嘅。喺譬如你講五次 All Star， 其實因為我就未真係冇錯，我淨係去過啲 Precision Game 啊咁樣，我都去睇過嘅。咁但係去 All Star 其實嗰件事係好唔同噶嘛，同一個比賽其實即係一個 entertainment 嚟噶嘛，其實。咁或者我可以分享一下喂，其實你去其實。大約佢行程啊，譬如一次係去幾日，或者做啲乜，或者啊係咪 NBA 已經安排咗大會即係你所有嘅活動啊，採訪邊個啊咁樣嘅咧？ 其實 All Star 咧就即係顧名思義明星賽啊，咁啊好多球星喺集中喺嗰度。假如即係大家有睇開即係明星賽，你都知道佢大約即係個 weekend 咧3日，咁禮拜五咧就即係嗰啲新人賽啊，冇人睇，即係嗰陣時連技巧挑戰賽嗰啲都未有嘅。咁、就Friday 就係新人賽啦，禮拜六咧就係、是、入樽賽啊、三分賽啊，咁嗰啲即係叫做好啲嘅。跟住去到禮拜日就係正常，即係 All Star 咁。咁其實我第一次去咧。就是2003年在亞特蘭大當時舉行的明星賽，咁印象最深刻都是那一次，一來是自己第一次啦，二來就是當時是第一次看到 Michael Jordan 打波，即係親身睇到。咁 Michael Jordan 嗰屆 All Star 有打啦，咁亦都可以好不幸咁就係佢嗰屆係其實自己射咗球靚波。fade away 喺阿馬里奧面前射入咗，咁但係最嬲尾因為其他隊友犯規咧，搞到佢輸咗攞唔到 MVP。咁其實都即係10多年前啦。你講話中間譬如去做咩咧？其實嗰時 NBA Asia 喺香港有人嘅，咁我哋去到會揾佢哋幫手啦。但係佢其實提供嘅支援就係話你喺現場採訪嗰時，佢會可能會幫你手做少少嘢，但係佢哋本身好忙。咁其實都係好簡單，就係話你自己要去揾料啊，自己去做嘅嘢。咁但係佢就好好嘅，佢將所有嘅球星咧，佢會聚集曬。譬如禮拜五咧，佢就會有所有球星坐曬喺酒店個 ballroom 度，跟住每個人坐一台。咁你於是就你可以睇下，譬如你想問 乜嘢咧 ，Kobe Bryant， 咁你就自己去揾佢訪問。咁當然啦，即係你一個中國嘅媒體，嗰時仲要係冇乜中國記者去。我第一次去咧，基本上中國記者係得幾個，新華社。住美國嗰啲記者，咁變咗你就唔可以大家幫手去做，咁要兼顧影相啊，要採訪咧，咁就唯有揾一啲咧比較冷門啲嘅球星，即係可能一啲非主力啊嗰啲咁樣做，於是你就可以做到好多，甚至可以咧攞住部相機同佢自拍咧都可以。 哦，2003年嗰屆，你記得仲有邊個球星係？我就有冇乜印象，有邊個球星啊？ 其實佢即係嗰陣時，即係已經開始紅嘅，即係除咗 Michael Jordan 啊、艾華遜啊、奧尼爾啊，跟住馬利安啊，跟住嗰啲成扎其實都即係喺 All Star 入面都出名。不過嗰一屆因為大家個焦點都係集中喺 Michael Jordan 度，咁所以我哋都係除咗 Michael Jordan 啦、啊、艾華遜啊，咁我自己去睇，因為同埋嗰陣時即係我本身咧，即係2001年入行啦，去到2003年其實喺個工作上面咧有足夠嘅經驗，因為嗰陣時都有去採訪啲本地啊咁樣。但係你話去到去美國始終好緊張，所以其實第一次咧做好多嘢咧都係做唔好，包括一落機去揾間酒店咧都已經蕩失路。咁啊去到咧最慘就係咧，亦都試過俾人偷嗰部電腦。臨走嗰陣時咧， 哇！你寫曬啲嘢喺度嘅喎， 好彩就已經 send 曬啲稿翻公司，相 send 咗翻公司。走嗰陣時咧，個的士司機咧，我未攞齊行李，佢就閂咗門， 嘣一聲走咗， 走咗啦。咁就要去報失啦，爭啲 delay 上唔到飛機啦，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嘢，就係、是、第一次發生。 第一次發，但我想問下，係咪你哋自己即係報紙出錢去㗎？ 嗰次係嘅。 因為嗰次純粹係即係我同老細傾開啦。咁因為嗰時咧做 rock 嗰、那個同事咧，仲喺蘋果入邊做緊。咁佢有講啲經驗，亦都大家覺得就係話香港冇乜報紙做過呢樣嘢，咁就覺得會有足夠 noise。咁你其實你去到有四五日係可以做到唔同訪問啊，做到長波啊。咁結果出到嚟嗰個 feedback 啊，那個反應咧都係好理想。 好好啊，我就覺得就係我未見到有其他報紙。有做呢樣嘢啦，我唔知之後有冇其他報紙即係有做過，即係派人過去做啲咁嘅採訪咧。 其實去到即係03年開始啦，跟住去到04年咧，已經開始 NBA Asia 見到，因為嗰時姚明開始上嚟，咁就變咗咧，佢就開始組織咗一啲團咧，咁我哋就成班香港嘅媒體，包括南華早報啊、星島啊， 即係成班有跟去啦。 咁就其實咁就好多好似鴨仔團咁，佢就直情帶住我哋去睇啲。唔同嘅波啦，话俾我哋听要去啲咩地方，仲要做完嘢之后咧，带埋我哋去唐人街食饭啊，去姚明开嗰间餐厅度食饭啊，做就轻松好多啦。 嗰年系侯斯顿， 侯斯顿系啦。 我咁啊好多，如果即系有佢哋睇住，因为我就谂紧，其实如果你哋嗰、那个即系点讲啊，那个投资第一年咧，我谂都几创先河噶，因为哇，即系老实讲。NBA 啦，又唔係話喺香港叫做即係叫好盛行嘅嘢啦嚇，因為有事咁你哋又肯掉錢，嗰時係你一個人去嘅咋？ 嗰時係我一個人去。 哇、哦！咁你影相又係你，寫又係你，咁即係採訪所有嘢都你自己搞曬㗎咯喎。 係啊，不過其實呢個就即係唔係話好特別嘅，好多記者都係要即係譬如你自己出去外國做嘢都會一腳踢。而家啲記者仲犀利添，可能你要拍埋片啊，攞電話即刻 share 好多嘢，即係而家難度會更加大。我哋嗰時反為輕鬆啲，即係只不過就係嗰時可能上網未盛行啦。係 啊 係咁就我哋係住嗰間酒店可以係冇得上網 即係 fans 嘅啫都係。 係啦。咁我哋就要出去揾商用嗰啲上網中心，即係 business centre 咁樣，跟住然後傳啲嘢翻嚟啦。咁就都叫做幾瀨氣㗎，即係嗰時都可能一開頭第一次出去，甚至係啱啱適應咗，係唔需要用菲林，咁數碼相機仲係好大部啊，像素又低啊，經歷好多呢啲咁嘅嘢。 我就話其實。因為點解我覺得難呢？譬如係可能有啲好多雜誌啊，或者係報紙都未必話有咁好喎，有兩個人都話跟住咁樣一齊去啦。但係因為以我所知，因為 NBA 嗰啲咁嘅時間個規定曬啫嘛，你係即係唔會有好多時間俾你做預備啊，又或者個 setting 個機啊，個相機嘅話點樣？一嚟到仲要係你知頭先，譬如我你話齋，哦啲球先坐曬喺房，你要同全球嘅傳媒一齊爭咁啊！尤其是話爭啲大牌明星，個個喐埋去啦。咁你得一個人，又要顧及咁多嘢，其實係幾大挑戰嚟嘅都。 可能即係因為我自己本身做編輯出身，咁啊，即係喺個版面上面我就習慣咗，知道即係需要啲咩相。咁變咗我就影相嗰陣時， 變 咗好 精選咁影啦， 好早就已經佈咗一啲相。咁可能有啲記者就會，可能佢需要諗，即係佢要影十款相，跟住諗下編輯揀物。我喺個編輯角度就篩選咗先，咁變咗就快咗少少入手。咁同埋問嘢咧，其實中間咧。其實佢翻嚟睇到你亞洲人面孔咧，喺嗰幾年入邊咧，其實佢係啊，佢就會相對仲會俾多啲機會你問，即係尤其是去到後邊嗰兩年，姚明好紅，跟住我哋同姚明熟咗，因為嗰時真係成日都做，即係試過05年嗰時嗰屆咧係做明星賽啦，之前睇佢兩場打波啦，跟住到咗暑假嗰時又去上海再做佢訪問啦，一年見咗佢三四次，熟到甚至係佢打波嗰時喺更衣室食 pizza 跟。喂，叫即系叫我喂攞件 pizza 俾佢食啊！咁即系熟到系咁样嘅，即系你会见到就系话，哇！原来佢哋啲球星根本系你以为好有价值，其实全部都冇价值。譬如新华社嗰啲同佢好熟咧，入到去咧系攞20张姚明嗰啲相咧俾佢话，喂签名啊，签完跟住派俾啲人咁样。即系你会见到好多呢啲唔同嘅嘢，譬如。最嚇親嗰次就係見到啊，應該係謝美奧尼爾，跟住連褲都冇著咁樣，成個沖完涼行咗出嚟，連毛巾都冇摟，跟住見到有記者，跟住先摟翻條毛巾，跟住喺度笑咁樣，你會見到好多呢啲唔同嘅世界咯。 哦，咁其實即係採訪咗五屆，有冇邊個即係球星你即係其實真係可以做到啲單對單嘅專訪啊？其實 啊。 即係每次都係要群，即係叫做即係群抽嘅一齊成班記者去做嘅咧，係要。 其實可能就 即係03年我哋做咗之後，即係都叫半仙河咁樣做 咧。 咁就開始有啲 sponsor， 即係譬如可能係三間啊，或者係 Reebok 啊，甚至 Nike 嗰啲都有揾。咁佢就幫我哋安排咗好多專訪。咁 即係採訪緊佢哋嘅即係個自己嘅球星。 係啦，咁其實咧佢哋即係都明白咧，明星賽嗰時好多世界唔同各地嘅記者嚟到，咁、於是佢哋就會安排好多 section 俾啲唔同嘅記者，譬如話嗰時最紅可能係 T-Mac 咁樣，咁佢就會排個 schedule 俾你，話俾你聽，中國你又訪問呢、這個日本咁樣訪問，於是我哋就多咗好多單對單機會。其實喺嗰幾年入面咧，除咗最大牌嗰啲 Michael Jordan 之外咧，幾乎所有嘅球星都訪問過曬，咁啊真係好彩嘅，因為嗰幾年嗰個香港都仲係個影響力好大，而家 仲有啲地位嗰陣時就， 而家呢個風氣咧，或者呢個權力咧，就去曬中國嗰邊。 但係佢嗰邊仲有冇即係喂有時佢哋如果因為而家我見咧，其實大陸NBA 喺大陸個影響力好強啦。因為佢哋好多媒體直情有駐當地嘅記者，譬如 LA 或者侯斯頓或者係馬咪都有駐當地嘅記者去報導，專報導 NBA 嘅呢樣嘢，我覺得即咁係嗰陣時你完全冇想過，哇！原來竟然係可以做到咁樣嘅。咁其實會唔會你哋而家會有啲可以啊？同佢哋有啲溝通啊，或者合作，你哋都會可以去做翻一啲類似嘅一啲可能專訪啊，或者係叫做 local 啲嘅一啲，即係我哋想做嘅題目嘅報導咧。而家仲有冇呢咁嘅機會咧？其實 應該有嘅，即係我諗，即係資源又唔係話即係想象中咁多，即係你可能機票啊，好多食宿其實有時都會揾到 sponsor 揾到去做，即係只不過就係大家覺得，即係呢樣嘢已經即係做咗咁多年。咁大家可能未諗到新嘢之前就少咗去做，同埋大陸個資源呢你真係好難同佢相比。 冇得比呀、 當初我去嗰陣時呢佢哋好難出國嘅。去親做外國呢啲採訪呢全部都係老總級，即係我哋就係僆去跑啦，佢哋就係老總好似去旅行咁樣去跑。咁我 即係住最好嘅酒店。 係啊，住最好嘅酒店。 食住黐咁樣去嘅。 即係我哋見識到就係我哋就食麵包買件 pizza 返房食，佢哋攞張唔知咩卡出嚟咁喺酒店叫 room service, 就唔使寫稿嘅，因為佢就係出嚟旅行嘅啫。咁去到05-06年呢開始就係你講嗰樣嘢啦，就開始多咗好多中國嘅記者長住兩大地方，就係、是、Houston 啦，因為嗰時姚明喺嗰邊啦，咁亦都係羅省啦，即係 LA 嗰邊，因為佢本身好關心，即係湖人始終係大嘅，咁所以佢哋兩邊就擺咗開頭一個、兩個，甚至兩三個都有。咁佢哋就規定咗，因為我試過見過呢喺 Houston 嗰年做嘢呢，有個女記者呢夜晚拍我房門跟住喊，因為佢話佢寫唔曬一版，問我仲有咩料可以補俾佢。佢要寫姚明寫一版咧，我哋香港譬如你聽到話寫一個版面啦，可能即係你頭先聽到寫段稿都係幾百字，佢寫一個版面要5000字。 五千字。 咁每日佢一定出嚟做嘢，每日最少一個版面， 有時 老總要兩個。咁所以咧，佢哋係真係喊嘅。佢即係敲門喊話：喂，你仲有冇啲聽到嘅嘢可以報俾我？跟住我就報咗俾佢，幫佢寫咁啲 send 咗俾佢。因為其實我都係寫千零字 嘅。英雄救美啊！ 其實呢、這個即係你出到去行家咧，大家守望相助就 好正常。大家都係叫中國人啦。 係啊。 咁但係寫五千字真係即係弱代喎，五千字喎， 二千字都其實都難， 好困難㗎。仲要佢哋係啲相啊，好細張證件相咁樣，成版都係字。 嗱嗰陣時我喺大陸嗰啲排版好古怪，我哋唔係即係好似即係外國或者即係嗰啲咁嘅 style 㗎嘛。一幅相又細細，唔知點解啲字係好密好細㗎嘛。 有陣時候咧，譬如話你執筆嗰陣時候咧，個腦閉塞咗咧，唔識寫㗎啦，真係嗰陣時候就真 係。因為我諗下，你每日採訪，其實嗰個日頭嘅工作已經好 pack 㗎啦，啲時間，哇，要同埋即係好奔波下㗎嘛，呢、這個場嗰、那個場咁樣周圍走，仲要翻去夜媽媽咁又要寫幾千字，老想第一日定得住，第二日一早又要起身又嚟過喎，哇，即係。如果佢拍你一晚算少啦，其實如果係 我最記得有一次即係做到最極端就係話咧，即係夜晚睇完場波啦，跟住因為佢其實 All Star 咧係好多 party 喺入邊，即係啲球星咧有好多甚至係根本就唔係諗住打波，你見到點解啲 All Star 打到咁渣咧？ 唔係打波， 因為佢哋都係諗住完咗之後 after 即係去玩 party。 所有商業活動或者係自己玩咯，係 咁我最記得嗰年咧，即係就跟住某一個行家就唔好講咩媒體咁樣。大家出去 做嘢，跟住原來咧，我哋即係我嗰時連稿都未寫完，咁我拎住部 notebook 出去一路打，諗住去餐廳度食飯，因為我哋未食飯噶嘛，咁啊成班出去啦，原來佢哋落 disco。跟住咧，佢哋入咗 disco 玩，跟住我就喺門口咧，喺架人哋架車上面喺度打鼓。咁跟住到我打完咧，跟住應該過咗個幾鐘頭啦，跟住入去佢哋已經走啦，玩完啦。跟住 佢哋唔使寫稿嘅咩？ 好唔知大家嘅安排啦。咁總之就係話我做完，跟住然後佢哋就跳完，跟住就真係去食飯。 佢哋真係揾食啊嘛，去嗰度。 咁其實你係見到嗰個現場環境啊，真係好鬼多啲，即係見到你中國人嘅面孔啊，好多可能女仔會趨之若鶩啊，走過嚟同你玩下、傾下咁樣。佢哋喺舞池應該有收穫嘅，我就唔知啦，因為我就真係喺出邊架車度寫稿。 大家都係揾食，只不過你係真係寫稿揾食，佢哋就另類揾食咯。 我都好後悔當初應該唔好寫稿，應該。 咁你要見識下，其實我覺得要去見識下嘅。我 OK， 即係但係我聽落啊，喂，似乎辛苦啊，即係多過 enjoy 喎，即係出差啲做呢啲咁嘅採訪。 其實啊，即係你做嘢嗰陣時，你啊真係冇乜諗過。我諗即係你話喺嗰幾日入邊咧，即係每日可能瞓係兩三個鐘頭。咁其實咧，對我自己嚟講，因為我自己有打波啊，成個 All Star 咧最開心嗰一日咧就係、禮拜日，因為禮拜日咧即係佢正常嗰一日咧，佢上晝就冇任何活動嘅。咁明星賽就有個不成文規定咧，就係禮拜日朝早咧就會安排一場咧 media game， 就俾所有嚟採訪嘅記者打。咁兼且咧，佢會盡量安排一兩個 NBA 球星嚟落嚟同你一齊玩 下，係啦，當然傾下你哋啦。 即係佢未必會落場嘅，有啲又會真係落場啦。咁每年就會即係派件 NBA 練習嗰啲背心俾你啦，跟住大家圍內可能有四五十人去當地一間大學打波。咁其實通常咧禮拜六晚都冇瞓，但係禮拜日咧個都係好準時就會去到嗰度一齊打波。咁其實你見到即係記者都習慣咗呢種生活㗎啦，只要有得做自己中意嘅嘢就冇乜所謂。 即係其實都係即係賣熱血，又要即係 即係賣熱血。 係啊係啊，要講呢樣嘢喎。但係如果即係你有打過嗰啲波啊，其實啲記者識唔識打波咧？ 識打，甚至有個喺法國咧，電視台嗰個人咧，佢係開籃球學校教人射波嘅。你睇 FIBA 咧 ，YouTube 而家呢片咧，你都之前有見過佢有啲咁嘅片嘅。咁有啲係好犀利，咁當然亦都有啲係唔識打波噶啦。咁你玩下。 因為我成日見美國嘅時候，啲好肥啊肥佬啊嗰啲記者噶嘛，但係我就唔知其他嗰啲地方，因為好多時做你哋嗰行咁。尤其是採訪籃球或者足球都係啦，即係你好多時候可能係本身係球員啊，或者有關嘅人啊走落去呢一行做噶嘛，咁其實我覺得會幾好玩嘅喎，嗰件事都。 係，即係我諗，總之你即係對個籃球運動，即係你自己有打開波，可能睇嘅層面又會闊少少啦。咁變咗你落到去寫段稿或者做啲唔同嘅嘢，甚至睇波嗰時嗰個感受都會多啲嘅。 喂，咁你 so far？幾年啦，即係除咗我諗去 All Star 或者你任何形式你見到嘅球星，邊個其實對於即係除咗 Jordan 啊，你邊個印象會係最深刻或者覺得係即係最好最 nice 嘅咧？即係姚明啦，一個其中一個啦，有冇其他添咧？ 姚明就係嗰陣時會覺得佢好聰明，亦都好 nice， 因為大家中國人啦，咁亦都係我差唔多係最早去採訪佢嗰陣時嗰個嚟嘅，咁林书豪啦，林书豪就係好彩，就係因为佢未红，即係佢打 Golden State 嗰陣时呢，即係佢未喺 New York 红嗰陣时，因为我有个大陆嘅朋友呢就已经识佢，咁嗰陣时佢就返去东莞嗰边呢，即係一间篮球学校帮手开幕，咁於是我就佢就揾咗我，咁我就上咗去呢佢阿爸阿媽啦，即係林书豪阿爸阿媽同埋佢細佬都喺嗰间学校度，咁其实嗰陣时冇人理佢，咁佢開完幕之後咧，我就同佢食飯啊，坐喺隔離傾偈，咁傾咗五六個鐘頭都冇人理。 呢餐飯而家 就犀利啦， 都難喎、 啊。即係嗰陣時就冇人理啦。咁呢啲係即係你開心咯，因為嗰陣時都覺得佢有機會上去嘅。咁我哋已經做咗個專訪，即係做咗個 feature 就講佢。咁佢拎住嗰張上映嗰張報紙，咁同佢傾咗一大輪，咁會覺得啊，而家佢紅咗，你會覺得啊。當初眼光都係睇得準嘅，有啲開心下咁樣。 哦，哇！但呢個機會真係我覺得好少有，而家就真係我覺得好難有呢啲咁嘅，叫做話坐低食餐飯，又阿爸阿媽喺曬度嘅咁樣。因為我覺得對於我哋即係我雖則我唔係做傳媒啫，但係我作為一個 背去做篮球行业，又系即系对 NBA 或者对篮球有咁嗰度火嘅人咧，我觉得呢啲系好难得嘅机会，同埋好开心嘅。因为对于我嚟讲，因为我唔系做你哋嗰行，我都有几次接触过佢哋 NBA 球员嘅经验咧，就纯粹因为我自己系做啲品牌啊产品嘅。咁有时去外国，佢哋都会咧啲牌子，好似你譬如话三间，又系嗰啲 Reebok。佢會請即係佢哋會開我哋一啲嗰啲叫 sales meeting 啊，或者任何嘢啦，有啲大會嘅。咁佢可能咧，佢會叫個球星嚟，就即係真係同大家講幾句啊，影下相。咁我都記得我見過姚明嘅，又即係但唔知點解嗰陣時影咗相咧，又唔見咗幅相，真係慘啦。咁啊即係印象中都係好 nice 嘅。老實講，你叫佢即係一個球員專登走過嚟咧，做啲咁商業同埋真係好無釐啦家嘅嘢咧，我係佢哋即係尤其是 NBA 有翻咁上下球，即係叫球星級咧，即係我係即係唔需要即係好 nice 心對你噶嘛，老細，我做完嘢就走噶啦。咁佢啊的而且確好好，又同你握手，又影相，又即係有傾偈咁樣咯。咁我自己就最印象最深就係姚明咯，係。咁其實如果講翻，到而家除咗做咗即係做咗五年之後啦，咁而家就可能機會少啲。其實你或者係咁樣，你報紙嚟緊嘅方向對於 NBA 你哋嗰個有冇一個策略啊，或者點？喂，會唔會覺得都應該可能放翻多啲投資落去啊？又或者因為我而家播 NBA 得一個台播啫，就會唔會諗下喂同嗰啲台做啲合作啊？可能會唔會去？因為佢哋就都係純粹係喺翻電視台本地去睇，可能個 screen 去做廣播或者做評述嘅。咁我佢哋就算到翻嚟都冇特別話去派人去當地噶嘛。咁我唔知道會唔會再有啲機會，你哋會再去現場採訪啊，做呢啲嘢，有冇呢個計劃咧？其實 佢即係假如有睇撈嗰邊咧，佢林書豪爆發之後咧，其實我哋即係都有同事，即係唔係我啦，我有個同事都跟撈嗰邊一齊過咗去睇紐約幾場波。 嗯， 即係其實撈都會有做啲咁嘅嘢，不過就有時就佢哋安排，即係可能都要睇佢哋資源啦。咁我哋其實即係話 NBA 都盡量，即係個方向就係話而家網上好多資料可以俾人睇到，咁我哋就盡量揾啲即係好熟 NBA 迷去寫，即係盡量分析啊，多啲唔同嘅嘢。咁撈嗰邊其實，譬如 Peter 之前有幫我哋寫嘢，寫咗好多年啦。咁近年佢忙，咁啊少寫咗啦。 喂，我得閒喎，其實可以寫 啊。咁啊，總有機會嘅，因為譬如話之前我哋揾邱宇勤啦，係啊，佢哋都有寫。即係我哋就係希望就係話，大家即係佢哋去廣播呢啲咁專精嘅人咧，可以幫到我哋俾更多嘅專業分析去寫。 哦，即係變咗係會集中做一啲叫做叫 專業師， 係啦，分析就 rather 定真係要好多可能係花邊啊或者採訪嘅嘢，因為我哋啊實質都係想搞多啲即係專業啲，又話想講下 戰術 啊嗰啲，但係我唔知咧，因為我本身咧就覺得係香港即係專業講篮球嘅人都系唔多，你知足球就真系好多啦。足球哇，即系我上一次都有同阿 Peter 倾就话，我话你见足球，即系台，尤其是有唔同嘅媒体或者电视台都做过足球，或者有唔做唔同范畴或者国家嘅足球联赛嘅，咁变咗足球嘅评述员咧系好多嘅，篮球嘅评述员咧其实你嚟嚟去去都系嗰几个嘅咁样咯，咁变咗真系。你就算揾人寫咧，只係寫嚟寫去都係嗰班人啊！我呢個其中一個，我覺得係我自己嘅目的係希望藍天雪地呢個節目咧，我哋希望有唔同嘅人上嚟傾啦。因為嚟緊我哋都會揾好多甚至乎係聽眾，又或者係有啲係對於 NBA 係啦，或我哋話齋係啲 fans 啊咁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咁去即係將嗰個層面咧擴闊啲。咁我覺得會係即係將令 NBA 受歡迎啲咯。因為唔知你覺唔覺得你有冇同感係 NBA 呢幾年係好似係咪冇喺香港本地咧，係咪好似靜咗啲咧？其實 我諗佢最主要嗰個問題就係話，即係而家係去到另外一個階段，即係譬如早幾年可能即係你其實睇聖誕節，你就知道 NBA 而家咧個趨勢係咩？佢一定會將每年最重要嗰幾場波咧，擺聖誕節度搞。咁早幾年咧 promo 緊係譬如可能 LeBron 啦，鬥呢個 Kobe 啦， 咁有雷霆啦，有可能有 D Rose 啦，公牛啦。但係呢幾年你睇到就係話咧，其實熱火嗰個勢咧好強。 即係要真係冚到嘅球隊咧，唔係好多。即係譬如你好似今季咁，可能嚟嚟去去你講到，因為公牛已經冇咗啦 ，D 羅斯收咗呢家，咁跟住馬刺啲人又覺得即係已經老退，咁變咗來來去就可能得翻流馬，甚至可能你快艇，可能啲人都覺得未成氣候。即係當一個球壇咧，你冇足夠嘅挑戰， 係啦， 冇足夠挑戰者，即係你唔係九十年代，可能你會睇公牛好勁，但係嗰陣時你會覺得太陽都好勁，超音速都好勁，爵士都好勁，波特蘭都好劲，湖人都好劲，跟住你数到有七八队有机会攞冠军嘅时候 咧，我头先都有讲过嘢，就系话嗰个年代咧，你每队都有啲叫做即系大哥级嘅球星喺度，即系又有翻咁多资历，譬如你话有伊荣啊嗰啲，即系大家都觉得呢班球员可能系应该攞翻只指环嘅，就挑战嚟阿 Michael Jordan 咧，都系失败嘅。嗰个年代系真系，我觉得系睇其他队都吸引力大啲嘅。你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 point 嚟。但係就話譬如你而家 keep 住有日日都睇 NBA 啊、你對而家 NBA 除咗可能真係除咗即係熱火，但即係特別 outstanding 啦。但係其實今年我覺得有幾隊真係除咗 Pacer 啦，我覺得 Pacer 上年開始其實我佢未入 playoff 之前啦，我覺得佢未咁搶眼嘅，即係但係入咗 playoff 嘅表現咧，的而且確我覺得係另眼相看啦。咁但係今年咧，似乎有多咗啲隊伍咧係 OK 嘅，例如好似我哋上集都有講過波特蘭嚇。咁你有冇覺得即係譬如今季你覺得邊一隊其實係會跑出嚟啊？又或者係你覺得今年嘅走勢會係點樣咧？ 其實我自己咧，即係喺 NBA 入邊，我就唔同 Peter 成日強調自己要好中立，好公正，佢又冇乜邊隊嘅 fans。我咧就Chicago 即係公牛之後咧，我就自己係馬刺嘅擁趸嚟。咁我睇咗馬刺好多年，即係喺 Daryl Robinson 入去之前，即係87年之前已經睇緊馬刺。不過嗰陣時就純粹係睇報紙睇啲 news 咁樣。真正捧咧就係鄧肯開始入去，咁就 點解你嗰陣時會中意呢隊波咧？ 因為我覺得馬刺即係佢一路個傳統係咧好注重 teamwork 嘅。佢好少好少會有個人主義，就算喺大衛羅賓遜嗰陣時咧，你都會睇到佢隊波咧，即係假如睇多啲，譬如佢 A.V. Johnson 啦，佢艾利略啦，阿 Sean Elliott 啦，即係幾個球星佢哋都係好注重嘅 teamwork， 唔會係一個人打曬。即係你睇到佢好注重呢樣嘢，去到鄧肯嗰個年代一路都係，同埋佢隊波係相對比較沉實啲，即係佢哋唔會好高調或者做好多花巧嘢，好簡單咁樣去做好多。咁我鍾意呢種打波嘅風格，即係話我鍾意係 teamwork 多啲，傳波做啲唔好太多單打獨鬥嘅嘢，咁所以就鍾意呢隊波。 但 NBA 本身自己有啲驚，即係好似上前年定係邊一年呢，即係佢哋其實就怕呢啲叫做所謂啦悶啲嘅波，其實佢哋就好鍾意咧捧到你有立波呢啲咧就最開心嘅 NBA 自己，因為我又所以奇怪，因為一般球迷嚟講咧都係鍾意睇嗰啲波多啲，你話尤其是馬刺咧真係這個 teamwork 係一個傳承嚟嘅，你我哋話真係由87年到今時今日2013，佢都仲係打緊一個咁 teamwork 嘅籃球，我覺得係我初頭都唔鍾意睇佢哋波㗎，係睇下波或者自己打得多呢就真係覺得咦呢隊波原來真係唔係嘢少喎，佢唔係話搵個球星出嚟就用佢個人能力就叫打贏隊波，咁而係真係靠 teamwork 同埋就個個都係發揮得到佢哋自己嗰個位置佢已經做嘅嘢囉。咁變咗但我嗰陣時係咪嘅教練呢同而家係咪都係阿波波維茨呢？ 係，其實普波維茨做咗好耐嘅，佢即係之前嗰陣時80年代嗰陣時係 Bob Hill 啦，咁普波維茨就做啲籃球管理 operation 嘅嘢，咁之後 Bob Hill 走咗，佢係一路接掌曬，即係做曬所有 in charge 曬成個籃球呢，到而家都係一路做緊呢樣嘢。 咁佢嘅位置就好緊要囉，變 咗好緊要，即係其實假如你係熟足球，佢就好似費格遜咁樣囉，即係假如係冇咗呢個 icon 呢，可能馬刺就唔係呢隊波。 咁除咗馬刺之外，馬刺今年我覺得仲有機會，好似今日我哋錄音嘅時候，其實登騰就做出一創咗個紀錄啊，37歲係啦，仲雙而家係 double turn 係 20 嘅一個雙嘅成績啦，不得了，我覺得喂，其實以佢嘅狀態，我覺得佢可能打多年都仲得。咁除咗呢隊馬刺嘅，你仲覺得今年有邊隊覺得會有機會咧？ 有好多人喺網上而家講緊流馬。 咁流馬其實喺即係今日輸咗俾拓荒者之前咧，十六勝一負咧，我睇 ESPN 佢有個數據就話咧，之前得十二隊波四個十六勝一負，十二隊波入邊咧有七隊即係都可以我唔記得七隊定五隊都入到 final， 應該係五隊。咁你睇下呢個數字係好驚人。即係你睇到流馬其實即係假如有上年睇佢對熱火，即係東岸打到第東岸決賽打到第七場咧，我諗大家都會好記得呢樣嘢。 但係上次仲要係因為板凳唔夠深，所以先至出現咗先係俾咗熱火偷到雞咁樣入咗去。 咁佢即係，但係你睇今朝即係佢輸俾即係拓荒者嗰個，都係同一個問題，即係 Paul George 攞四十三分啦。咁但係假如記得上年即係 final 臨尾嗰場咧 ，Paul George 係攞得七分，因為佢。即係佢牽涉太多嘢，其實佢 集中喺係 啦，佢本身佢進攻啦，佢上年防守佢亦都要夾住阿勒邦啦。咁跟住同埋其實你睇佢隊波咧，個後場嗰兩個咧個問題就係話，譬如 George Hill 佢本身係喺馬刺放蓋，佢係一個防守好盡責嘅 role player， 但係你話要佢攞分咧，佢又未必好好。咁另外嗰個史提芬遜咧 ，L 史提芬遜咧，佢好大隻，爆攬好勁，爆發力好勁，但係好唔穩定。 系， 咁所以今朝佢我冇記錯，佢應該係得兩分到 啊。係啊， 咁所以變咗佢即係一對咁嘅 backcourt 幫唔到佢好多。假如佢本身佢仲要可能有時兼顧下攞下波 key 下波做下好多嘢咧，佢係一定做唔到咁多嘢。咁而家就要睇下流馬，假如佢喺即係佢哋後備有個大將啦，阿格蘭加，睇下佢點樣用佢，換走佢換啲人翻嚟啊，定係點樣擺佢出嚟？究竟可唔可以即係？用到佢當一個超級第六人定係點樣咧？假如有機會嘅話，用到咧，流馬其實 O K 嘅。我本身好中意快艇，因為我好中意 Chris Paul。我覺得 Chris Paul 係一個可以你可以話打 point guard number one， 即係而家絕對係 number one 嘅一個球員。key ball 好好，幾時射波入攝，中間控球乜嘢節奏做都好好。但係佢同一個問題就係佢隊波咧。即係針對咗個陣咧，其實佢執咗之前即係魔術嗰個射手啊 ，J.J. Redick 翻嚟，但係佢而家傷咗，要唞六至八個禮拜，令到佢隊波嗰個磨合率又爭咗少少。假如佢用一個圓陣去打咧，我覺得呢隊波喺西岸咧係唔會輸俾雷霆，唔會輸俾拓荒者，亦都唔會輸俾馬刺。但係假如佢而家咁樣執下，又要受挫，你八個禮拜可能去到十二一月啦，又出翻嚟又要再磨合，可能又爭咗少少。 因為我覺得如果快艇咁樣咧，即係其實佢人腳方面咧，如果再我諗喺某啲位置，嗱當然 point guard 大前鋒已經其實殺曬，基本上喺西岸都已經數一數二噶啦。但係喺其他位置，我覺得好似未執得好靚，或者係咪需要多一個可能有啲級數嘅球員咧？先可以幫到佢哋，因為其實點講，我睇佢嘅成績就係有時覺得佢應該贏嗰啲波咧，反出嚟咧就原來最尾係輸咗嘅，又或者我覺得佢而家嘅成績係未到我覺得佢預期咁好咯。 快艇可能而家要諗嘅就係要揾一個防守專家，即係佢進攻上面其實有個層面，即係梗係 J.J. Redick 好翻啦，即係格羅福啊，跟住有Blake Griffin 啊，咁 Chris Paul 本身自己要攞到分，即係佢對波攞分咧冇乜問題。但係你見到佢有時對啲強隊輸就係因為佢用乜嘢人去 mark 人哋最 top 嗰個攞分嗰個人咧？李華士教練咧一定唔會冇諗過呢個問題，我諗佢都會朝住呢、這個即係諗法去做。咁假如你見到遲啲可能快艇喐咗，然後換一個防守好啲嘅球員翻嚟咧，就係呢個時候。 但你贊唔贊成佢今年換咗個教練，揾阿李華士翻嚟咧？其實 李華士，假如你即係睇佢咁多年大波嘅風格咧，佢會比快艇有種即係好 tough 啊，即係強悍啲。因為快艇你睇到舊時你 Loop City 或者點樣，你贊佢成日好多 Ali Hoop 點 靚咯，係打得靚。 嗰啲波好靚，好好睇，但係贏唔贏到咧？未必贏到。可能贏到，有時亦都可能輸。但假如亞當 Rivers 將舊時賽爾特人嗰種好硬淨啊，將嗰種防守好狠勁啊，嗰種擺入去個球隊咧，隊波可能個風格唔同咗咧，就有機會攞到冠軍。始終你去到季後賽，你要打六七場咧，你唔係打啲花哨波可以贏到。 冇錯，最緊要實際，最緊要咧，即係你攞得一分嘅話，有唔同嘅玩法。 主要就兩樣兼顧到就為之一流啦。 係咯，即係要攻守兼備咯，都係要，即係冇可能話，譬如話鬥攻嘅，始終都會有一個問題出嚟嘅。你後防係不振嘅時候咧，你俾人哋射翻 夠本嘅話，咪又係死。 即係我諗你講而家 NBA 鬥功，即係除咗 Golden State， 即係呢隊有啊 Steve Curry， 跟住同埋阿 Klay Thompson 兩個，每場可以兩個人夾埋攞六十分、六十分、六十分，射三分命中率係可以成日都係40%+，得呢隊球隊可以有能力，即係你點樣攻我都同你鬥功，因為佢太準太恐怖。 因為有一隊波我睇翻佢都係打主攻，因為佢而家深刻，我今日睇過佢哋係得分排第一嘅，就係火箭隊。但我都係奇怪嘅，火箭隊原來可以打到，因為佢加咗後活落去咧，反而都仲可以 keep 到呢個咁嘅 piece。你點睇火箭隊咧？其實 火箭其實呢隊波咧，你睇咧，佢執咗帕神斯翻嚟啊，小前鋒六尺九寸， 呢個好緊要呢個。 佢即係 second round 執到個咁嘅球員翻嚟，咁懷特後活嚟到咧，佢其實係好簡單嘅工作，即係開始慢慢轉到好似咧幾年前魔術入去 final 嗰陣時嗰種感覺，就係話咧佢。大家集中咗個防守收窄咗，佢抌翻啲波出嚟，下登嗰啲打得好簡單。咁林書豪啊，跟住再加佢其實 point 加幾個都打得幾好，即係可能阿比華利啦，咁另外 Aaron Brooks 啊，即係呢幾個。 我覺得佢個後備力量係好平均，係幫到隊波。 不過而家個問題就係佢進攻係好好，但係防守又係唔得。懷特豪活咧嗰、那個籃底嗰個恐怖程度，始終唔係佢嗰種應該有嘅級數。即係你 再狠啲， 係啦，即係假如佢防守可以做到嗰、那個好似當年奧拉祖雲啊、奧尼爾嗰啲企喺個禁區，你係驚，或者甚至係而家有邊個可以做到呢樣嘢？就係、是、雷霆嘅伊巴卡，佢一場可能係三四個 block shot， 但係佢一場波其實係改變咗啲人上籃嘅方向，改變咗十次八次。懷特豪活都仲未去到呢個， 未去到呢個 level， 係 咁咪真係要睇睇今年。其實我覺得今年係幾好睇嘅都，即係當然佢未到話真係去到，我諗嗰啲球星係冒緊出嚟。係浮緊面嘅，咁我覺得呢年打埋之後咧，我覺得下一年就會更精彩。呢一年我覺得會留意一下嘅。咁嗱今集咧就雖然講到呢度，但係係啦，今節 係 嚇、啊，我哋下個禮拜咧，其實仲有第三節訪問，咁我哋會講多啲咧，其實就 NBA 以外嘅籃球喎。咁我哋下個禮拜記住留意啦。 大家好，我係刁文牛，你而家聽緊嘅係得得得多。Redcasting.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